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学会几个系统调用，咱们公司能接哪些类型的项目。上一节我们讲了几个重要的 Linux 命令，只有通过这些命令，用户才能把 Linux 系统用起来。不知道你掌握的如何了？其实 Linux 命令啊，它也是一个程序，只不过代码呢是别人写的，你直接用就行了。你也可以自己试试写自己的代码，通过代码把 Linux 用起来，这样印象会更加深刻。不过无论是别人写的程序还是你写的程序，运行起来都叫做进程。如果你是一家外包公司，一个项目的运行要使用公司的服务，那就应该去办事大厅，也就是说你写的程序应该调用系统调用。你看，系统调用决定了你这个操作系统到底好用还是不好用，功能全不全。对应到咱们的公司里面呢，作为一个老板，你应该好好规划一下咱们这个办事大厅应该提供哪些服务，这决定了你这个公司会被打五星还是会被打差评。首先，当我们有项目的时候，我们得有一个立项服务，对应到 Linux 操作系统里面就叫做创建进程。创建进程的系统调用呢叫做 fork， 这个名字啊很奇怪，中文名叫分支。为啥启动一个新进程叫做分支呢？在 Linux 里面要创建一个新的进程，需要一个老的进程通过 fork 来实现。老的进程呢叫做父进程，新的进程叫做子进程。前面怎么说过，一个进程的运行是要有一个程序的，就像一个项目的运行要有一个项目执行计划书。本来老的项目按照项目执行计划书按部就班的来，结果项目执行到一半突然接到命令说要启动一个新的项目，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要知道一个项目的执行还是挺复杂的，要涉及到公司各个部门的工作。比如说项目管理部门要为它开好 Jira 和 Wiki， 会议室管理部门要分配好会议室等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列一个非常长的清单，清单里面写明了每立一个新的项目都要开哪些账号，12345一直到100。但是这样每次有新项目都需要重新配置一遍 Jira VK， 非常复杂。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咱们程序员常用的方式， Ctrl C 加 Ctrl V。 也就是说，如果想为新项目建立一套 Jira， 但是你觉得一个个的配太麻烦，那就拷贝一个别人的，然后根据新项目的情况进行相应的配置，改改就行了。 Linux 啊，它也是这样想的，当父进程调用 fork 创建子进程的时候，子进程将各个子系统为父进程创建的数据结构全部拷贝了一份，甚至连代码也都拷贝过来了。按理说如果不进行特殊的处理，父进程和子进程都会按照相同的程序代码进行下去，当然这样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说呢，我们往往会这样处理，对于 fork 系统调用的返回值，如果当前的进程是子进程呢，就返回0，如果当前的进程父进程，就返回子进程的进程号。这样首先从返回值这里就有了一个区分，然后接下来往往是一个 if else 的语句判断，如果是父进程就按着原来的方式接着做，如果是子进程就需要请求另外一个系统调用叫 executive 来执行另外一个程序。这个时候子进程和父进程就彻底的分道扬镳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分支。同样是先拷贝再修改的策略，你可能会问，新进程都是父进程 fork 出来的，到底谁是第一个呢？作为一个外包公司的老板，有了新项目当然分给手下去做，但是公司刚刚起步的时候呢，你没有手下，所以你就只能自己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建立一套项目运行体系，这时候当其他的项目再来的时候，大家都按这个模式来就可以了。对于操作系统也一样，启动的时候呢，去先创建一个所有用户进程的祖宗进程，这个在讲系统调用的时候还会细讲，我们这里不多说。有时候父进程需要关心子进程运行情况，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嘛。有个系统调用叫做 WaitPID， 父进程可以调用它将子进程的进程号作为参数传给它，这样父进程就知道子进程运行完了没有，成功与否。所以说所有的子项目最终都是老板，也就是说祖宗进程 fork 过来的，因而他要对整个公司的项目执行负最终的责任。项目启动以后，每个项目组都要有独立的会议室存放自己项目相关的数据，每个项目组都要感觉自己有独立的办公空间，在操作系统中每个进程都要有自己的内存，互相不干扰，有独立的进程内存空间。那独立的办公空间里面应该放些什么呢？首先项目执行计划书肯定是要放进去的，因为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你肯定要不断的看。对于进程内存空间来讲，放程序代码这一部分我们称为代码段，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架构图、流程图等等，这些会放在会议室里面，有的呢画在白板上，讨论完了进入下一个主题呢就擦了，有的画在纸和本子上，讨论的时候翻出来，不讨论的时候就堆在那里，会保留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除非你直接指明了它不需要，你就去销毁就可以了。对于进程的内存空间来讲也是一样的，放进程运行中产生数据的部分我们称为代码段，其中有局部变量的部分，在当前的函数执行的时候起作用，进入另外一个函数这个变量就废了。当然也有动态分配的，会比较长时间保存的，指明了才销毁的，这部分称为堆。一个进程内存空间是很大很大的，32位的有 4G， 64位就更大了，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物理内存。这就像一家公司会议室总是有限的，你作为老板不可能事先给所有的项目组都分配好，你哪有这么多会议室，一定要需要的时候再分配。所以说进程不用的时候呢，就不用管它，只有进程要去使用内存的时候才会使用内存管理的系统调用来登记，说自己马上就要用了，希望分配一部分内存给他。但是这不代表真的就分给他对应的物理内存，只有真的写入数据的时候发现没有物理内存，才会触发一个中断线分配物理内存。这里啊，我们介绍两个在堆里面分配内存的系统调用， break 和 mmap。 当分配的内存的数量比较小的时候呢，往往用 break， 会和原来的堆的数据连在一起，这就像我分配两三个工位在原来的区域里面加两个凳子就行了。当分配的内存数量比较大的时候就用 mmap， 会重新跨出一块区域来，也就是说当办公空间需要太多的时候，索性就来一整块。项目执行计划书要保存在档案库里面，有一些呢需要长时间保存，哪怕这些公司暂时歇业再次经营的时候呢，希望还可以继续使用。同样程序、文档、照片，这些我们都希望 Linux 关机以后再开机也不能丢，需要放在文件系统里面。文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呢是因为介质，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格式。公司之所以强调我们资料希望一定的知识固化成为标准格式放在一起进行管理，就是说无论多少人来多少人走都不影响公司的业务。文件管理其实花样不多，拍着脑袋我们都能想起来，无非是创建、打开、读、写等。对于文件的操作，下面的六个系统调用是最重要的。对于已经有的文件可以使用 open 打开， close 关闭，对于没有的文件可以使用 create 来进行创建，打开文件以后可以使用 lseek 跳到文件的某个位置，可以对文件的内容进行读写，读的时候用 read， 写的时候用 write。 但是别忘了 Linux 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切皆文件。比如说启动一个进程需要一个程序文件，这是一个二进制的文件，启动的时候需要加载一些配置文件，比如 YAML、 Property， 这些都是文本文件，启动之后会打印一些日志，如果写到硬盘上那么也是文本文件。如果我们想把日志打到交互控制台上，在命令行里面刷刷刷打着印出来，这其实也是一个文件，叫做标准输出 stdout。 这个进程的输出可以作为另外一个进程的输入，这种方式称为管道，管道也是个文件。进程可以通过网络和其他进程应用通信建立 socket， socket 也是一个文件。进程需要访问外部设备，这个设备也是一个文件。文件会保存在文件夹里面，其实文件夹也是一个文件。进程运行起来以后，想看进程运行的情况，会在斜线 proxy 下面有对应的进程号，下面还是一系列的文件。每个文件 Linux 都会分配一个文件描述符，这是一个整数，有了这个文件描述符，我们就可以使用系统调用随意的操作这个文件了。所以说文件操作是贯穿始终的，也是一切皆文件的优势，就是统一了操作的入口。在项目的运行过程中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异常情况，作为老板处理异常情况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办事大厅一定要包含这部分服务。当项目遇到异常情况，比如说项目中断做到一半不做了，这时候呢需要发送一个信号给项目组。通常遇到的信号呢有以下几种，在执行一个程序的时候，我们键盘上输 Ctrl+C 就是中断的信号，正在执行的命令就会终止退出。如果非法访问内存，比如说你跑到别人的会议室可能看不到你不该看的东西，那么也会触发一个信号。再例如硬件故障，设备出了问题，当然这时候要通知项目组。用户进程也可以通过 Q 函数将一个用户信号发给另外一个进程。当项目组收到信号的时候，项目组要决定如何处理这些异常情况。对于一些不严重的信号可以忽略，该干啥干啥，但是像一些比较严重的信号，比如说 Q 终止一个进程的信号，或者 Stop 终止中间的中一个进程的信号，都是不能忽略的。但是呢可以执行对于信号的默认动作，每种信号都规定了默认动作，比如说硬件故障默认就是终止， 也可以呢提供信号处理函数，可以通过 SIGGO Action 系统调用注册一个信号处理函数，提供了信号处理服务，项目执行过程中一旦有变动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了。当某个项目比较大的时候，可能分成多个项目组，不同项目组呢需要相互交流相互配合才能完成，这就需要项目组之间有一定的沟通机制。沟通方式有很多种，我们来一一规划。首先就是发个消息，比如说我们不需要交流很长的内容，这时候呢可以使用消息队列。由于一个公司多个项目组沟通的时候，消息队列是放在内核里面的，我们可以通过 message get 创建一个新的队列，可以通过 message send 向这个队列发送一个消息，接收方案呢可以通过 message receive 将这个消息从队列中拿出来。当两个项目组需要相互交互的信息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共享内存的方式，也即两个项目组共享一个会议室，这样比较大的数据不需要考来考去，当大家都到这个会议室来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完成沟通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 share memory get 创建一个共享内存块，可以通过 share memory attach 将共享内存映射到自己的内存空间，这时候就可以读写了。但是当两个项目组共同访问一个会议室里的数据的时候，就存在竞争的问题，比如说大家同时要修改一块数据就很难办，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方式将不同的人能够排他的访问，这就是信号量 semaphore 的机制。这个机制比较复杂，我们这里说一种简单的场景，后面呢会详细说。对于只允许一个人访问的需求，我们可以将信号量设为一，当一个人访问的时候我们调用 semaphore wait， 这时候如果没有人访问他就占用这个信号量，他就可以开始访问了。这个时候来了另外一个人也要访问，也会调用 semaphore wait， 他发现已经有个人在那访问了，后面这个人就必须要等待上一个人访问完了以后才能访问。当上一个人访问完了以后，会调用 semaphore post 将信号量释放，于是呢下一个等待的人就等待结束，可以开始访问这个资源了。好了，同一个公司的不同项目之间的合作呢搞定了。如果不同的公司之间呢，也就是说这台 Linux 要和另外一台 Linux 进行交流，那么应该使用什么服务呢？我们就需要网络服务。不同的机器通过网络进行相互通信，需要遵循相同的网络协议，也就是 TCP/IP 网络协议站。Linux 内核里面有对于网络协议站的实现，那么如何暴露出服务给项目组使用呢？网络服务是通过套接字 socket 来提供服务的。socket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可以作为插口或者插槽来讲。虽然我们写的是软件程序，但是你可以想象一根网线，一头插在客户端，一头插在服务端，然后进行通信。所以说在通信之前双方都要建立一个 socket。我们可以通过 socket 系统调用建立一个 socket， 它也是一个文件，也有一个文件描述服务，那么我就可以通过 read 和 write 来进行通信。好了，我们分门别类的规划了这么多办事大厅的服务，这些都有了，足够我们成长为一个大型跨国公司了。如果你问这里的操作系统就列举全了吗？其实没有，真正的操作系统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建议你去下载一份 Linux 的内核源代码，因为在接下来的整个课程中我讲的很多逻辑都是内核代码的一个逻辑。对于64位的操作系统，你可以找到 unistd-64.h 这个文件里面定义了非常多的系统调用。如果你做过开发，你可能会觉得刚才讲的系统调用和我们平时用的函数好像不太一样，这是因为平时你可能没有直接使用系统调用。虽然咱们的办事大厅已经很方便了，但是为了用户友好，我们还可以使用中介，就是 glibc， 有事情找他就行，他会把我们的请求转化成为系统调用，帮你进行调用。 glibc 是 Linux 现在使用的开源的标准 C 库，是 GNU 开发的 libc 库。 glibc 呢为程序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 API， 除了比如说字符串处理、数据运算等用户台的服务之外，最最重要的就是封装了操作系统提供的系统服务，也就是说封装了系统调用。每个特定的系统调用对应至少一个 glibc 封装的库函数，比如说我们系统提供打开文件系统调用 sysopen 就对应 glibc 中的 open 函数。有时候啊 glibc 一个单独的 API 可以调用多个系统调用，比如说 glibc 里面有 printf， 这个函数就会调用 sysopen、 sysmap、 syswrite 和 sysclose 等等系统调用。也有时候多个 API 也可能只对应同一个系统调用，比如说 glibc 下的 malloc、 calloc、 free 等函数都是用来分配和释放内存的，都利用了内核里面的 sysbreak 系统调用。好了，今天内容差不多了，接下来是总结时刻。我把今天讲的内容画成了一张图，方便你查阅学习。 你可以在文稿中查看这张总结的脑图。我还是建议你不要死记硬背，学完以后自己整理一遍，手脑并用，加深理解，巩固记忆，效果可能会更好。另一词下面啊，有个命令叫 strace， 常用来跟踪一个进程执行的时候调用的系统调用和所接收的信号。今天的课堂练习就是试一试咱们学过那些命令行，看他们都调用了哪些系统调用。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困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内容反复研读。你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